Thank you.

办事更方便，生活更安心。 我是东城工商局幸福大街工商所干部孙连进，平安北京就是要坚决打击假冒伪劣产品，让老百姓买的放心，用的舒心。 我是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连燕，平安北京就是弘扬法治，依法办事，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。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，北京平安，人人共享。 十年算不算短？ 十年之间，我不认识你，你不属于我。 瞬间算不算长？ 和你一起的时候，总会在某个瞬间。 一段并不久远的精选，只能说这才是一生中应该拥有的旋律。 下一站的回味，下一次告诉你的经典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依旧是下一站回味，我是陪您听歌的好朋友韩丽。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吕方演唱的午夜温馨，周俊伟和刘德华带出的你别傻了，煽风点火组合演唱的出乎意料。 夜风吻着你，让我又偷看着你，让我在今天这张变作过去，又再生回味，拥抱温馨的雪肌，发癫已笨清香气味，沉睡时仍可一一记起，是这样心爱着你，是这样需要着你，在每日一分一刻，这泪那泪亦暗中想起，工作中真诚中已经暗暗消失趣味，一朝等到晚仍是要等你，每夜在你的身边才习觉多么奔波，还是甘心也乐意，存在再次有着意义，笑声抹去了心事，完完全全像个新生的夜风吻着你，让我又偷看着你，让我在今天即将变作过去，又再生回味，拥抱温馨的雪肌，发癫已笨清香气味，沉睡时仍可一一记起，是这样深爱着你，是这样需要着你，在每日一分一刻，这泪那泪亦暗中想起，工作中真诚中已经暗暗消失最美，一朝等到晚原是要等你，我每夜在你的身边躺下时，才习觉多么奔波，还是甘心也乐意，存在再次有着 声抹去了心事，完完全全像个新生恋。有个多么奔波，还是甘心也乐意，现在再次有着意义，笑声抹去了心事，完完全全像个新生的 baby。

在乎太多，爱你最聪明的眼神。